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云兰挽头发擦脂粉，叫了红霄船饭，说两天水米不进，险些饿死在床上。天恒帝也是一脸意料之中，君臣这些年什么计谋看不出。云兰那句李斯的话一出，萧景琰就知道他要拿出手段来了。世人只知道商鞅，都说法家严肃，不知道法家是市井微末起家的魁首，变法的先锋，管仲更是做了青楼的祖师爷。远法而至，不输贵贱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什么用不得呢？小叶像是最清楚的，所以压根儿就没来，只可怜状元郎穆凤居看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又上了一课。其实云兰也不是真为了玩他，只是小状元郎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轻视女子。说轻视也不准确，秦晋之地的礼法森严，高门大院里女子连书也不许读，才算轻视得很。江南文人中常有另外一个毛病，把女子捧得太高，说女子至清，男子至浊，钟灵毓秀，捧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。云兰偏要和他们一样做凡人。玄同甫的自私，朱雀的狠毒，雍瀚海的贪得无厌，他通通都有。他就要做权力场中最污浊也最锋利的武器。父亲为他取名云兰，多雅致，他偏要做泥尘，在这浊世中杀出一片天来。其实玩笑下也藏着真心，只是无法宣之于口。荣浩的那个锦囊虽然有用，算到底还是君王仁慈。他不是无情的石头人，东宫的岁月他是记得的，不然不会这样中计。枢密院那样弹劾云兰，把联合西域部落的那几封书信当作最大的错误，言下之意，幽州最后一战，所有的伤亡和折耗都要算在云兰头上。但君王是知道云兰为什么这样做的，云兰是为了让严君玉快点回来。相比那个最大的风险，军费、兵丁死伤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。这很残忍，但如果能够保住一个不堕落的帝王，他是会用一切去换的。君臣一场，他总觉得自己不是最配得上萧景琰的知己，但世上哪有那样完美的故事呢？动不动就君臣相得，一世知己。就连太宗当年也是先用罗良嗣打天下，再用叶慎治天下，最后是荣龄走到最后，托付了江山。萧景琰身边的谋主也一直在换，叶红走后，荣浩艰难支撑，洛恒身份尴尬，最后又用回叶红。正如云兰所说，云兰一直在。从龙之臣论功行赏也少不了他。四月初，圣旨下，追寻旧制，重设唐时的上宫局，掌管宫内文书往来。宫中凑足六局十二宫，女上宫官封三品，统领女官，等同大理寺卿，是天子近臣。经此一役，穆凤居也成长许多，朝局一日一新。燕北王病了，燕北王世子要接任了，天恒帝给足仁慈，在境北给宇家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。也有说是帝王心术，先敲打再委以重任，好磨练宇嫣然的心性。凉州给了境北侯于业，玉门关给了宇嫣然，同时境北另筑一城，依着玉龙雪山的山势，如同长城般守在群峰之中，叫做封狼城。因为是敖云将军所建，世人称之为云中城，又称云州。从此境北一分为三，守望相助，如同铁桶一般牢固。盛夏日长，穆凤居天天跟着天恒帝处理政事，君臣磨合都是这样来的，只是仍有许多地方不懂。为什么东宫封而不用？为什么后宫无人得宠？为什么明明圣上和太后都不怎么喜欢荔枝，岭南的荔枝还是一日日往宫里送？当然，这样的盛世明君 这些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，除了让状元郎费解一点外，并没什么大碍。最让他费解的是那天在文华堂看到一张流沙笺，玉色底子上衬着金色流沙，写了一句古诗：“朕与将军解战袍。”诗他是背得滚瓜烂熟的，“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”武帝送定远将军出征的诗，君臣相得的名句。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这句诗圣上是写给谁的，幽燕三处没人担得起。剧中的看重就不说了，关键是心腹近臣一般的亲昵，圣上就连对敖仲大将军也没有这份信任呢。怎么算也只有一个语嫣然，他不是发配靖北了吗？穆凤居想了半个月，谜底才在枢密院解开。那天是靖北第二批将军回京的日子，穆凤居听见广平王神神秘秘拿着个靖北的回文，跟身边人在议论着什么。大周治军向来严，将军回朝途经驿站每一处都要签押，送回京中叫做回文，免得异动。 都说要封王了。 说话的是广平王身边的人。 封王？不至于吧，虽然有功劳，到底是外臣。 哎呦，王爷，你看看回文就懂了。 这是第一封送回枢密院的回文，穆凤居都没见过，难免好奇。只听见广平王惊讶道： 不是敖云将军吗？叫什么平津侯？ 旁边的人小声说了什么，两人的声音都低下去了。穆凤居不期暗示，也没有刻意去听了，只是这疑点藏在心里，等到他看到回文的时候才明白他们谈论的是什么，也知道了圣上那句诗的意义。七月初，靖北的骠骑将军镇北侯严君玉率安南军3万，靖北铁骑5万，再加上这半年收下的士兵足有10万大军，班师回朝。穆凤居没想到云岚会在这时候重开东宫，当然是圣上的授意。他知道东宫是太子居所，封是可以封的，重开就牵连甚广了，难免那帮宗室又提起皇嗣来。他虽然对朝局的考量还不算老练，但就连他都能想到的事，云岚怎么会想不到呢？他带着满腹疑惑看着云岚张罗，把云岚都逗笑了。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，自己多看少说，慢慢就懂了。 穆凤居应了一声，云岚想到了什么，又嘱咐道： 说真的，别乱说话，凡事三思而行。 这句话说完，他自己都有点恍惚，真是吊诡，他当年没能给出的对少年的怜惜，今日给了别人，算起来只算命运弄人，到底错过了。做不成荣龄和太宗晚年那样的如臂使指。靖北军第二批入京，场面比一切来的都大，甚至隐约盖过敖仲封王的排场。也难怪有传言说这次又要封王了，主要还是圣上看重。恭亲王城外亲迎，宫门处是朱雀叩门，都是心腹重臣。严君玉一路在驿站签自己的本名回来，等到了京城外已是天下皆知，连贺绮罗也笑的。 这一下真是衣锦还乡了。 贺将军还说我，我看你怎么跟你哥交代。 严君玉也笑他，贺绮罗得意得很。 怎么交代啊？我全虚全倚回去，他们就谢天谢地了。倒是你要想想自己的交代了。 怪不得敖季总说他要去闯荡闯荡，原来出去闯荡了一番再回来，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曾经觉得高不可攀的京都城墙，现在也不过寻常了。萧许在城门处等他，在塞上待久了，看见京中的繁华景象还是一愣，人烟市井，滚滚红尘，照样是丹石湖江以迎王师。骑在马上走过玄武主街，确实有种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。想起当年随东宫出去狩猎，只觉得敖季扶骑那样威风， 原来在这位置，除了仰望的目光之外，最重的其实是身上的责任。贺绮罗说得轻巧，其实进了内城还是紧张的。他偷眼看严君玉，天不怕地不怕的骠骑将军现在也不对劲儿了，整个人神色十分奇怪，像是要做什么期待已久的事，又像是漫长旅程终于回到家中。圣上在太和殿接见他们，贺绮罗是第一次进宫来，这才知道宫道那么宽那么长。太和殿前的大广场地砖方正，悬壁上雕刻着五爪盘龙，文武百官两侧排开，无数目光都落在他们身上。最让人紧张的还是悬壁之上的那一位。盛夏正午，阳光耀眼，贺绮罗知晓规矩，不敢抬头。这次最难的其实是余夜，都说靖北侯是功过相抵，但最终还是要由圣上裁夺。贺绮罗从来天不怕地不怕，这时候竟然没有勇气偷看一眼，只听见有内侍高声传话，念的都是靖北这次入宫觐见的将领名字，背上像有千斤压力，他伏在地上，听见圣上叫他们起身。圣上的声音非常年轻，贺绮罗还是不敢看，听到叫他的名字，回答的时候，他声音简直不像是自己的，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。他想，待会儿一定会被魏如笑了。先问的余业，再问的他，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抬头的冲动答完，接下来怎么算都该是严君玉了，却听见圣上的声音顿了顿。他知道这样猜测是大不敬，但是当时他在京中时也隐约听到一点东宫的风声，不然刚刚入城也不会笑话严君玉了。贺绮罗忍了又忍，终于鼓起一丝勇气，偷偷看了一眼圣上。龙椅上的青年比他想象中更俊美，也更贵气。盛夏天气，他穿着素色龙袍，不显一丝暑气。那白色缂丝锦缎上银绣五爪龙，墨黑蝉翼冠压住鬓角，越发显得整个人像明月出山，气势却如日中天，让人不敢直视。但传言中英明神武，在东宫时礼节就无可挑剔，天皇贵胄的天恒帝问完靖北两位将领后，却没有马上叫出严君玉的名字，他只是安静地看着丹陛下跪伏在地的青年，神色这样温柔，几乎带着点贪婪，又像是在叹息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